办理周期三个月，一家三代或永居，可享受当地福利待遇，自由出入26个申根国。详情拨打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 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独自伤悲。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。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，才懂真情可贵？莫非要你尝尽？